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Hello， 还有点那个探出窗外的意思。还在楼上是吗？ 我就要觉得、 啊、你们下班了， 像从车厢里面，就这个车窗探出头去向外望了一下。 那至少是已经在下班路上的朋友啊啊！反正呢，我们先畅想一下，对于很多已经下班的朋友来说，欢迎你们收听 FM 九七四的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我是戴毅。 嗯，好了，我们先从这首歌开始，今天的周四的下班路上，两个小时的好音乐，好吗？ 好，希望你们可以在下班路上听着这首李健的《绽放》，也能够释放出自在的笑容。 哎。舒缓一下自己的心情，舒展一下自己的眉头。 紫色的火穿越夜的云朵，流星一样飞过雨的线索，繁华碎落打开平静湖泊，雨音一样去的我，另一边世界的光亮，在这片水面逍遥晃，每一刻水珠一盏生命最 我觉得这首歌的感觉就是像你下班了以后呢，就舒展一下身体，做个广播体操那个状态啊，就是要特舒展的去听这首《绽放》才对。 做广播体操这个流程有点长，伸个懒腰也可以嘛。 我现在满脑子还都是咱们一起向未来的那个手势舞。 哦，手势舞，哎， okay, 给大家卖个关子。 好， 等拍好之后，在一周之后的北京音乐广播的抖音当中就可以看到我们了。 是我 不协调但是很自信的动作。 哎，嗯，收音机旁的吴卫应该正好是在建华南路上面等待红绿灯，拍了一张他探出车窗，正好视角就看到我们那个直播楼、广播大厦、电台， 哎， 跟你打个招呼。 也要跟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打个招呼，下班快乐啊！我们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真是压箱底，虽然不是那种特别有什么品质啊，什么这个格调什么的，这个都不是那种类型的，但是我为什么把它一直压着，是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来听。 难道它只适合周四来听？ 它叫周五之歌，但是我觉得最适合的时间就是周四下班的时候。 嗯，他里边一定唱到说明天是星期五。 哎，对，你猜的就是那个状态，就是一到周四的时候呢，下了班就好像看到了希望。 太洗脑了， 就感觉是不是快过年了？ 是是是，听出了一种喜庆的氛围哈、 就有一种下班快乐的感觉。 奔走相告，给大家提前拜个早年 啊！从你的办公室的格子里啊，从你的办公桌起身，然后呢出门，迎接周五。 平躺着啃雪糕，舒适的吹空调，认真的做咸鱼，谁也别打扰。在我的房间里不用加面，就是往饭馆坐着，那白日梦属于我的小时光。 说咱们这节目就感觉把一个晚间节目做成一个早间节目， 不是有白三岁在吗？偶尔的童真一下是吧？有人说了，听这歌立刻都不困了， 可不是吗？ 冰激的鞋子楼和免费的饮料，疯疯癫癫的同事，春梦春梦的领导。昨夜我没睡着，担心今天的报告，兵荒马乱的一周马上就要过完了。 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前面我们听的这首歌不算是潮或者说时尚的一首歌，但是它就是那种特简单的，特别我们叫怎么讲，无脑的走心。 魔性洗脑之歌，有人说 了也没都没走心啊，就是这么就是没心没肺的唱的一首歌。 就是这副歌，只要你记住说明天是星期五，所以很多人在问说这首什么名字啊？这首歌 啊，就是帮你记忆今天是星期四的一首歌啊。 周五之歌，周五之歌。 听完了以后，你会觉得自己脑子里都是这旋律，你可能回家路上都哼。明天是周五啦，明天到底吃什么呀？ 所以身边人可能会有说，哦，难道这是时下最流行的一首歌 啊， 潮人必听的歌？ 没有，就很早以前的一首了，就是想到了就跟大家一起听。听一听，因为我们今天正式要测评的是说唱歌手 Ice 啊，哎，是 Ice 是谁 ？Ice Cream 这个推出了全新的专辑《浪漫旅行》啊。说到这个 Ice， 他其实是2018年的那个当时新说唱的出道的，对吧？ 他是获得了全国总决赛的第三名。 对， 可能大家后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艾热、 是 纳吾克热、还有刘柏辛嘛。 是的， 当然还排第三名，都是同一届的啊。 他发过专辑，演过电影，当然还和王嘉尔这些好朋友组成了一个就熊猫团。 对对对，前一段时间咱们也测评过熊猫团的歌 啊。他是为了传达这个 hip hop 也可以很浪漫的理念，从去年到现在的发行了2张浪漫旅行的专辑。 今天这张《浪漫旅行3》呢，就是这个系列的最终篇。 OK， 所以呢，收录的歌曲都很浪漫，我们来试听一下啊。 没问题。我们这个专辑的官宣里面简单说啊，他就是说告诉大家，工作里、生活里，其实每个人都会焦虑。我说我会吵架什么的，对吧？暴躁、质疑，甚至放弃。所以呢，当你带着一个比如说很浪漫的心态去看这些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你跟一个人吵架，一个女生吵架，哎，你发现哎呦，她吵架的样子很浪漫， 哎呦，别样的理解， 很可爱，是吧？啊，对吧？她的东西扔我脸上了啊，好浪漫， 对，感觉像有一个戏精在面前一样啊。不管怎么样，她是想说用积极乐观的态度来对待这一切的话，你会属于找到属于自己的浪漫旅行的。 是的，啊，人人都是马景涛。 咆哮帝可不是那么好做的，我跟你讲。 啊，来听这首来自 S 的歌，然后我们顺便测评一下，看大家觉得好不好听。 好，专辑来听听这首 For You 来自 S。 可以到听听 FM 的聊天室啊，为他打个分，看看是几星。 Lady， 我需要一点点勇气，也需要一点点动力，那是因为我 Everything's for you。Baby， 你眼神有点点神秘，多给我一点点冲击。Come on, baby。Everything's for you。心脏为你跳动着，欲望的洁白无法诠释你独的风格，张开的双手是我最有安全感的动作，关于浪漫这门玄学我们不用做功课。 Everything for you， 如果夕阳太过刺眼我来帮你遮住，露出你的身体，你的一切我来呵护，带上我的座驾提高我车速，我也搞不明白爱的真谛，我只知道一眼就找到你，如果你想我能奉陪到底，爱情总能让人们着迷，我隐藏的内心早就就像驾驭着伴奏，怎么一个不小心就掉进了你陷阱，要说实话还懂懂没人能懂的感受，你可千万要小心，可别让我抓住你，我的防线被穿透，等你拯救。 Everything's for you。 来自于 Ice 带来这首 Fool You。 有听友在我们的聊天室说了，感觉听这首歌的氛围就很适合下班的时候，既轻松又感觉自己很有节奏感，很潮流。 对，就是堵车都堵特浪漫那种啊。这已经是很高的评价了。 对， 嗯，那所以我们今天给出个测评的分数，先从我开始吧。OK， 四颗星，我觉得还是一首特别不错的氛围金曲。 我也喜欢，而且我会觉得通过这样的一个全新的专辑，会很想去听听看他前两张专辑《浪漫旅行一》和《浪漫旅行二》。 就别的不说，人很潮，对吧？就是我说这个潮的概念是什么，就不是说他的编曲多么的领先，其实因为这个编曲的方式已经用很久了啊。咱不聊编曲，只是说那个整体的感觉，就是你觉得唱歌的人或者听这首歌的人，他的年纪应该都不算是很大的样子， 他的双手应该是插在裤兜里跟你说话的。 对，他可能会戴了一个很时尚的帽子。然后挂了一个很时尚的链子， 打金链子。 我对时尚的理解怎么是这样？我不是是打金链子，就是那种我想到说，哎，时尚这件事情呢，就是跟自己沾边的时候，还是在我很早以前啊，知道自己什么还挂个链子什么的。 那我问你，如果是你戴棒球帽，是正戴还是歪着戴？ 我应该是因为头围的问题，可能是反着戴。实话实说啊。 好，今天我们就顺带着因为听 S 这首新歌 For You， 就来聊一个可能潮人们会觉得，哎，这个问题你们还有什么可探讨的，看我就好了。 因为最近有一个词儿叫潮人恐惧症。 怎么回事？ 什么叫潮人恐惧症？网友总结就是大概啊，你比如你看了一个打扮精致时尚的人，你会不自觉的产生那种退缩的心情，就是你看到这人走过来，你觉得有压力， 他往前走你往后上， 就是想你下意识想躲开他，就觉得他怎么这么潮。 哦， 就是我跟他不是一个世界的，或者怎么样。 明白明白，就感觉有点避之不及的感觉。是不是 对于这种潮恐患者来说，潮人就意味着那种造型前卫、特立独行，看起来都有攻击性和嚣张的人。 哦， 反正我觉得倒还好，我倒不至于说见了他们就退开。 嗯， 但是我是觉得跟这样的人如果他走到我面前，我会觉得我不由自主的老成起来。 嗯， 就说话都会哎，好的，你好， 更稳重了一些，让自己觉得 是吧。 就是比如说咱们办公室就有 啊， 对吧？今天你看咱们那个同事就上楼就看到了嘛，就是那个人那个小辫儿是吧，头发那个潮。 要我说按他的潮流的态度，我觉得他这个小辫儿都留这半年多都应该换一换了，才代表他是潮男一族的。 就 他应该是三个月一换发型才是符合我们整个九七四对他的一个定义。 哇哦， 真的。 你难道你就是我们九七四的这个女托尼老师？ 三个月一换发型，半年一换发色。 所以我们今天聊的是你是不是也会觉得自己不够潮，你有哪一刻觉得自己不够潮？ 我想了想，应该是从我不穿破洞牛仔裤开始吧。 哎， 你有穿过破洞牛仔裤吗？ 当然当然当然。但是因为膝盖不好了，着凉了。秋月的风景让我一生都有关于你。到这个年纪得知冷暖，对自己身体好一点，是吧？一年四季都穿成一样怎么行？大冬天破洞牛仔裤里面还套了条秋裤， 里面有光腿神器。好，今天聊的是哪一刻开始觉得自己不够潮，欢迎通过九七四最王牌跟我们保持互动。 光腿神器真的不时尚，不好看， 在里头不是吗？在破洞牛仔裤里面吗？ 哎，好好， 哎，一提鞋抬杠了是吧？ 哎，你说都对。雪在蔓延，就像夜晚的天。曾经那些年少轻狂，不去再管所谓流浪或者远方，只想在你身旁把这情歌慢慢唱。送你三月的风，六月的雨，九月的风景，大雪漫天飘零，做你的嫁衣，多美丽。送你每个梦境，每次清醒， 恰好和回家路上的我听到同样一首歌，昼的梦作夜的失落忽然动了，树上的上映的繁华与寂寞是谁的，而此刻上空的电波满载了爱，静静把我包围着。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嗯，下班快乐，我是戴毅。嗯，我们今天话题呢其实是从这个一个词汇哈，叫潮人恐惧症而来的。嗯，大家看到这种装扮特别时尚的跟自己的风格完全不搭的那个朋友或者一个人陌生人走过来的时候，你难免会觉得好像哎，自己跟他好像有点格格不入的感觉。 其实你得界定说什么叫潮，就是这个潮是什么意思，肯定不是潮湿的意思啊，但是我们就说怎么样才能让你觉得他就是fashion、 哎、潮流。 OK， 怎么才会觉得说这个人是个时尚的人呢？我想可能不单单是说他穿的造型独特、嗯、应该是说他造型得当，但是你又会觉得说你穿不成这样， 洋气好看又觉得会让人感觉更年轻。我觉得时尚这个东西多少还是会更多的是带着一个褒义词出现的嘛，对不对？ 当然了，当然就是 对吧、 哎、对，你穿的好潮啊，不是说中规中矩的，至少、 嗯、对, 对，有一些单品或一些穿搭让你看上去感觉鲜活明亮了很多。 那是不是也意味着它是一个流行的或者说会改变的这么一个风尚，而不是说一直会觉得说、哎、这样穿就是很潮的。 没错，应该是在某一个阶段当中比较流行和风靡的东西、 它就像一首歌一样啊，可能有段时间你就说不上为什么它就变成了一种潮品，或者是流行音乐里面的这种潮品。 嗯，如果当最近一段时间有人跟你说哎，你们听过漠河舞厅，你说不知道，对不起，已经不潮了。 漠河舞厅卖门票多少钱一张、 光出现的村落也没有见过有人在深夜放烟火，晚星就像你的眼睛杀人又放火，你什么都没有说，夜风惊扰我，三千里偶然见过你，花园里有青片雾气，灯光底抖落了晨曦，在1980的漠河舞厅。如果有时间你会来看一看我吧，看大雪如何衰老的，我的眼睛如何融化，如果你看见我的话，请转过身去再惊讶，我怕我的眼泪我的白发像羞耻的笑话。 Yeah.

承认我不潮，啊，但是我觉得人家有人他挺潮的，挺好的。 你放的歌潮就行了。刚刚有人说了，哎，这个羽绒服里边穿短袖算不算潮啊？ 啊，当然，就是至少证明身体好，火力壮啊。 我 曾经也这么穿过， 对，曾经也这么穿过，但现在呢，老头衫儿， 这个羊毛衫特保暖， 羊毛马甲。 音乐要开最大声才够酷，酷比那些熏陶出的严肃，跳几条草不如先跳个舞，才直接走满半拍也挺大的。 来的这首歌叫做 Dance to the Music。 可以回复不潮啊，不用你花钱啊，不潮不花钱，不潮两个字加手机号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九七四最王牌，收两张图，有一张是让你猜一下的啊， 猜猜我是谁，那上面写着哈。 今天因为你问我的时候，我真的被问到，突然一下被问到了。 其实是因为你没有看到那个图案。看他的样貌， 看到 样貌， 样貌 你会说哦，我知道他，看过好多他的表情包。 对，但是名字一下没有对上啊，所以证明我还不够潮。 对，机器猫， 这是什么？ 不是，没有 什么。 看下图啊，要回复不潮到九七四最王牌，可能会收到其中一张图片，一个是背影，一个是正面的。不管怎么样哈，今天会跟我们一起聊聊哪一刻觉得自己不够潮。 其实潮这件事情，有的时候可能不是说一定是一个舶来品。它有可能是一个我们自己的生产出来的东西，比如国潮前段时间特流行嘛。 对， 一个可能你原来觉得旧旧的品牌突然焕发了新生。 嗯， 啊，就突然觉得，比如说咱的这个北冰洋是吧， 嗯， 很潮， 大白兔奶糖，大白兔的这口味的这个冰淇淋， 对，就是你突然觉得这下就什么什么国棉几厂的什么东西，武汉人那个二厂的汽水什么的，就这种就觉得很潮。 而且国潮很多时候真的是在性价比方面来说很有优势的，所以年轻朋友们在这方面可能更加有发言权。我们两个刚刚关了话筒在想说，哎呀，我们好像没法细数出来一些潮牌的名字，但如果收音机旁听友们，你们本身很擅长穿国潮、买国潮，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给我们两个八零后种种草。 对，我说的可能就全都是那种在复古浪潮当中重新火起来的国潮老字号。 哎， 对，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说啊？有空可以跟我们联络。包括这边有个拉拉说，他说我就很潮啊，所以我懂潮人的苦， 怎么苦了呢？ 他们需要花大量的时间穿衣搭配，就甭像不像我们，就比如说我啊，我有时候出门就是穿衣服就特随性。 黑白灰， 黑白灰，然后直接一搭，然后披个像冬天一个羽绒服一裹就出来了。 我以为你披个被子就出来了， 那就潮了， 披个什么就出来了， 那就潮了啊！ 披个风衣也行，小马哥， 哎呀，能飞起来就行啊！然后他说那个，因为会花大量的时间穿衣，可能最后穿出来的却不是所有人喜欢的。就是你看，咱们说潮人恐惧症， 对， 你看的潮人，你觉得你想下意识的躲开什么的，怕人家， 就有点 人家还想躲开你呢，嗯，对吧？ 其实当你看到这种潮流打扮很精致、很时尚的人，有一种退缩的心情的时候，其实可能就是有一方面你不是很喜欢他的穿搭，你会觉得他跟你自己有点不太搭，格格不入，所以可能会站得离他稍微远那么一些些。 你我觉得很多是一种自我意识上的担心，就担心你跟人不是同类，别人嫌你不太潮。就你就很怕说你穿的不潮，别人看你说你怎么穿这么土，就是你是其实是怕这句话， 明白明白， 不是怕担心说人家穿得太潮这件事情， 也是也是有点下意识想躲开哈。 对，嗯，就是人都是趋同于去寻找自己的同类的，嗯， 不过拉拉也说了，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没关系，自己喜欢就可以了，自己开心嘛。 对，潮不潮这件事你自己说算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好了，我们来说一个特别潮的纪录片啊！我觉得个人觉得这个纪录片呢，千万不要在半夜的时候打开。它不是什么恐怖片，它是一个美食纪录片。嗯，人生一串。 哎呀，人家说时隔两年之后第三季又来了，这才是真正接地气的人间烟火气。 我觉得纪录片拍成这种，就特又赚钱又叫好的，嗯啊，又叫座的啊，其实很不容易。豆瓣的评分又高， 哎，你知道多少人都是一边晚上看着他一边吃着花生米。 真的，我觉得因为他这个主题选的太好了，嗯，烤串这事儿就像是你一个好朋友，嗯，而且不是那种有距离的好朋友，就是你一个特亲近的发小，嗯，从小吃到大，从小吃到大那种，嗯，所以说。第一集有第一句的解说，就朋友有多久没撸串了，那一出来就把你的口水勾出来了。 是的是的，第一集当中呢介绍了不同地方烤串的独门的秘技哈、啊、山东淄博的烤串最大特色是蘸花生碎，说这个花生碎是淄博烤串的灵魂。 那不能吃烤串就花生吗？为什么还要专门撒花生碎上去？ 可能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调味品、啊、 你比如说那吉林延吉的那牛小干、嗯、得蘸那种特殊的酱料， 湿料， 对，湿料，然后他用、嗯、用那个椒盐，然后那个芝麻碎，再加上紫苏和香油，这么一混合而成的那种。 哎，紫苏的味道本来就是很特别哈，延吉嘛，广东中山有一种叫做脆肉丸，说这原料是蚕豆喂养的草鱼、嗯、哦，口感又脆又嫩，然后云南烤串特色是酸酸辣辣的蘸水。 反正这一季基本上就解锁了那种之前没拍到的一些地方，浙江啊、贵州啊、河北这些省份， 是， 嗯，还是比较市井气的一部纪录片。 哎，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第一季的时候，在这个人生一圈当中里边特别精彩的一些文案， 就是他开始就把你带入了， 嗯、 就是， 找一段 啊，夜幕降临、 哎， 人们开始渴望美好而放松的一餐，从炕头小酒到酒店大餐，在这个庞大的选择谱系里，很多人钟情于街头巷尾、市井里弄。只有这个环境才配得上他们想吃出点境界的企图。大家其实都很懂生活，没了烟火气，人生就是一段孤独的旅程，这简直就是为烧烤量身定制的。尽管最好吃的烧烤在你们家楼下，但是我们还是走远了一点，寻找了一些更别致的味道。串儿是中国烧烤的基本形态，那肉则是人类烧烤的共同主题。长夜漫漫，我们即将看到烧烤摊上的王者，肉的传奇。 来，二位，您的外脊筋儿。 你这闪出来一个孙二娘是吧？ 就是真的是，因为我记得当时在第二季当中拍到了我家乡的那个烤串儿、啊，其中一个比较少见到就是外脊筋儿和恭候筋儿。可能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样的口感。 好吃吗？ 好吃。 别说了、嗯、别说了，咱们今天这话题歪楼了啊。怎么聊潮人聊到烤串上了 啊？如果喜欢的话，去看看评分超高的美食纪录片《人生一串》第三季已经火热开播了。 我跟你说，全国各地各种烤串，尽管有可能吃了一遍回来之后发现北京没有好吃的烤串了，但是我跟你说，真正在这一座城市生活的人，可能并不是说我要吃到各种形态奇异的烤串。嗯，有时候就是你们家楼下啊，就那一个烤串， 你熟悉的口感，嗯， 就电烤串，你也能吃出自己的人生味道了。所以这部纪录片呢，咱们不是大肆宣传，只是说觉得 特别接地气。 对，有这样一种市井的定位，烟火气十足，所以也是令人胃口觉醒的这样的一部纪录片哈。我相信很多人冬日当中看看这个短片，看看这样的一个纪录片，也会觉得说好像给自己的夜间的美食找到了一个出口。 看着短片，吃着烤串，然后呢就是人间的烟火气，其实在晚高峰的时候是特别能够凸显的。就在你回家的路上的时候，你可能想着今天晚上吃什么， 嗯， 这个城市有那么多的人跟你一样，大家进入到自己的生活里，有可能和自己的朋友撸串，有可能回家自己制作一顿晚餐。 嗯，所以很多人说我的口水是对这部纪录片最大的赞美。 我们来听人生一串的第一季当中的一首片尾曲。 泉水止不住你流淌的眼泪，香味，那时的你是怎样体会？不要向前方，它满足你眺望的想象，而来时的路，要记住你走过的脚步。下一个春风和谷雨，是素如其名一样的甜蜜。我们会放下这酒杯，歌唱如去年一样的伤悲。哦，哦，哦，哦，哦，如去年。 听着这歌，然后我再看聊天室的内容，发现我不由自主的吸引力法则，眼睛看到全都是烤串的主题，完全忘了潮不潮， 歪楼了， 潮是什么？潮能吃吗？ 嗯，啊、这是我们的场控在说的是吧，张大人？ 还有潮汕牛肉丸好吃吗？ 别打扰我，再发恭候今儿的照片到群里面。 发那玩意儿看着就吃不着，你这个干嘛呢？ 大家起码可以知道哦，恭候今儿长什么样啊？下次去这个东北的时候吃锦州烧烤，点个恭候今儿吃吃。 东北那个烧烤啊，有的就是口味太重 啊。 对，我就不说了，咱们就是那什么什么组合什么的，来一套什么组合，那个基本上你就觉得差不多了。嗯， 欢迎去我们的小岛吃气泡鱼。我不知道你吃烧烤有没有吃过烤气泡鱼，其实气泡鱼它是刺儿特别多的一种鱼，做炖的、做煮的、做烹饪其他都不好吃，但是放在烧烤里面，我就给它送上 YYDS 了，因为它把所有的油脂的部分都烤出去之后，那个油啊就在那个鱼的、 哦、上面有气泡， 对，腹部那个地方滋的冒泡冒油。 我以为吃完以后你会自己吐两个泡泡出来， 不噜不噜不噜。 哎呀，今天这个楼歪的太，有人说聊这个我就不困了啊，一聊烤串不困了， 这也是我们的潮流。 嗯，烤串确实是太多的形态了，可能每个地方，每一个家乡，你的家乡啊，可能那个烤法都不太一样。东北的锦州烧烤，比如刷酱的、不刷酱的， 嗯， 直接就上来就烤的。但是其实说到根本，我觉得烤串这件事情， 就是我最欣赏的还其实是那种最直白的烤法，就什么都不加， 撒盐、 就是、 然后最后出来是那个孜然面啊、辣椒面之类 的 那个味道。 对，新疆的烤串 很淳朴的味道， 就是这样，也不用腌那肉、就是因为肉好，所以说它只很简单的出来肉香就够了。 你不觉得烤串最大的精髓的部分在于你可以跟最好的朋友把酒言欢，吃着新鲜出炉的热乎的串。 你对，你只有请和你亲近的人才会去吃烧烤和火锅、 对, 对， 才能在地这所谓叫街边摊地摊来吃。 对，你什么时候能说哎老板咱吃烤串去关系到位了。所以咱们这个话题啊，就是歪楼的这个话题，就是烧烤这事儿到这儿哪说哪了了啊、后面就不聊了。但是还是感谢大家提供了一些图片，我们可以晚高峰的这个片刻看着你们的图片呢解解馋啊。 好，也欢迎更多刚刚下班路上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九七四娱乐最王牌的朋友，可以回复不潮这两个字到九七四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收到两张图。 是的， 这图我们还没说呢，他是谁 待会儿再 公布吧，还没揭晓谜底呢。 不着急不着急，还有朋友回复了一条微信，你得读一下 啊。 他说刚才说到北京没有什么好吃的烤串，我觉得这个首先得否定一下这个观点，确实有不少。但是这个听友就回复我们说，但是咱北京有乾隆白菜啊。 平安好车主 APP 每月活动抽洗车加油优惠券，省钱在线查保单查违章，一键办理赔，省力洗车加油保养道路救援年检代办71项车服务更省心。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打4008-60转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4008-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我是老白。 哎，周三，哎，周四快乐，我是戴毅。 对，都说了明天是周五啦，明天就是周五啦，怎么了？ 所以我就提醒大家，我们第一个小时放了一首周五之歌啊。如果说对于星期几来说，像我一样有点糊涂的，不妨可以再听一下。哎，好，我记住了。 明天是周五啦，明天就是周五啦。哎呀，明天是周五啦，明天就是周五啦。 然后其实我是觉得 记住了吧 、哦、好，不会记错了、 哎、 然后烤串的事儿就说差不多了、因为今天我们聊的是就关于潮人的事儿，你哪一刻觉得自己不够潮。 其实咱们那个图片看这个玩偶或者看这个人物角色不对卡通形象角色出现之前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是谁、所以那刻我觉得我真的不潮流了，也没看过他的表情包，也不知道他来自于哪里。后来是去科普了一下，知道他原来是一个很新兴的，没有动画电影，没有任何动画连续那个连续剧而出来这么一个卡通人物、动漫人物。 为什么你在说这个卡通人物的时候，我满脑子还是烤串完了我想的是那个西安的那个就是小签铁签的那个烤串。 你是看着 YDS 不是，你是说听我学这段觉得是烤串，还是看着我像烤串？ 我就是哎，都差不多吧，反正看着你脸你在描述这个 哎呦 这个潮品。不不不，我刚才想的画面是可以一边看胡珠夫人一边吃烤串。当然我不会看啊，因为胡珠夫人她就是像一个潮人一样，因为她是一个热播剧，对不对？ 没错，这 是。但是如果让我选，我会在胡珠夫人和人生一串当中选择后者。 你肯定是选后者了， 对。 但是有不少人会选择继续追这部电视剧。 对， 现在这部电视剧的豆瓣的评分是好像一直稳定在4.9分左右吧。 啊，对， 有不少网友打出了3星以下的不算高的评价， 还行吧。 我都看了20来集了。 是吗？ 嗯， 据说。有人评价不高，但是也有人一直在追。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两个主演有关系，可能是两个人的粉丝之类的。 我看的是弹幕，我觉得弹幕很有趣，叫无虐不成席，3对 CP 已凑齐 啊。如果说这部剧让我有一个好感度的话，我觉得周深演唱的 OST 我还是很喜欢的， 以无旁骛之吻来听听看。 因我以无旁骛之吻，一时分寸的针妥帖我们，凉风喜悦推住门，空荡不恨，这现实安稳太适合牺牲。见我以万裂的天真击中勇敢一十字孤歌，思念到 何故要断作风月里孤身，像在丹青的城篝火令笔墨的人不肯用灵魂相认。沧海已泪滴千万知几片舟一粟自在几步，此间荒芜愿两人有望无度，路可将可乎只要能奔赴，赤足投身你的云幕，若喜欢是贪图谁要草木说心间道道是福，酸涩多往复天灯不火到迟暮，当时风花纷纷应是好时辰，何故要断作风月里孤身，几番月落星辰依旧残梦 别再发烤串的图片了，受不了了，啊！ 大家能看到我们发到那个 A B 款的图，是要回复“不潮”这个词才可以看得到。我们还没说他是谁呢， 哎， 这个表情包他是谁？ 他就是 林娜贝尔。 林娜贝尔。 哎，据说这两天有人是装扮成了林娜贝尔去上海迪士尼。 哦， 去那儿拍照，去那儿打卡。 就是你也别觉得有的时候你看啊，我们脑子里面就只有什么舒克贝塔、黑猫警长、葫芦娃，这个新的潮品呢，你乍一看你觉得这是什么、什么玩意儿？ 其实是个人偶嘛。 对，但是 卡通形象， 你接受它的为什么会潮？它为什么会被大家喜欢？这是有理由的。 因为它有很多表情包，然后大家是用在了生活当中回复，就发现哎，这个小狐狸挺可爱的。小尖尖的耳朵，然后呢可爱的表情， 你可以一时半会儿不接受，但是呢我觉得你不能拒绝说它变成大家喜欢的这样的一个潮品， 反正别人用了这表情包你就习惯了，你就开始接受了，你就知道它是林娜贝尔。 林娜贝尔，好吧，终于揭晓了。我们因为两张图，有一张是抛了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图 猜猜我是谁、是吧，揭晓答案了、好， 大家可以继续回复不潮两个字加手机号到我们的974最王牌。 好马配好鞍，好车选平安，买车险就选平安车险，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4008-60-1参与保价，或登录好车主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好车主优惠加油八折起，新用户停车最高抽30元优惠券，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会员礼包一份，领券中心每天限量领服务，保险15%优惠。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你知道那会儿变形金刚上映的时候，我觉得其实那辆车也挺潮的，尽管它是一个特别复古的车型。 Bumblebee。 We'll be right back.

说再见，我们全都哭了，生活就是这样，不散的宴席就在我们的心底，所以生命美丽。还有很多事看来这次来不及，还有很多地方没留下我们的脚印，感情不要悲伤，世界已经不一样，从我们相遇那天， 所以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但是我会一直想着你。就大概也是人和人之间很高的一个境界了。 我会觉得说这首歌让人更加期待后会有期，再见不难。 是的，今天我们其实也要特别感恩或者说感谢啊，我们所有的听友们，谢谢你们长久以来对我们的支持， 没错， 还有包容。 嗯， 只是刚才那个今天就突然调皮一下的时候，大家能接受，并不觉得很过分，就谢谢你们啊。 其实有的听友也是很真的是为了配合我们的直播和工作哈，因为可能平常在北京本地用的是外地手机号码，但是我们连线的时候必须要连北京本地的手机号码，所以这一次他都是可能要额外准备一个号码，为了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啊。 那真是不容易，我们来请这位朋友进场吧。来， 哎，嗨，你好， 嗨，小丸子， 小丸子， 小丸子， 哎， 嗨，小丸子 ，Hello， 在吗？ 小丸子， 哎，你好。 哎，小丸子， 哎，你好， 能听清吗？ 你好，你好，你好，明天就是周五了，明天就是周五了。 喂，你好，听到吗？ 哎，听到了，听到了，感觉对面是一个琳娜贝尔在说话。 是的，是的，是的 啊，听清，能听清， 能能能， 感觉好像有延时。 对你，你旁边的收音机要关一下，好不好？啊， 好吗？ 听到了吗， 小丸子？感觉好像他那边的收听稍微有点状况啊， 我们来等等啊，等一下他。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好啦，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我们今天这个联系的朋友来了，小丸子。 小丸子 ，Hello， 你好， 麻烦你把收音机要关掉，这样的话不会有回声。嗯，好的 okay, 好的， 现在听清楚了。你看，刚刚因为叫你小丸子，有听友说老白怎么这么嗨，感觉是迎接周五的花轮同学。 花轮。 嘿嘿 baby， 好，来，我们来开始今天的这个答题的环节了，好吗？ 小丸子之前有一个外地手机号码，但是屡次都没有能够跟我们成功连线，所以这一次希望你可以好好答题哦， 加油！ 好嘞， 好嘞，嗯， 三道题。 好，第一题是这样的：穿越千年的伤痛，只为求一个什么？A 结果 B 姻缘，飞儿乐团的《千年之恋》 经典啊！ 哎，只为求一个姻缘呢，还是结果？ 结果，结果，好。 穿越千年的伤痛， 哎，我感觉我在告密。穿越千年的后题了，只为求一个结果。 嗯， 我就是纠正了一下二姐的这个，这个那个结果。 我知道小丸子肯定有一个好姻缘。 哎，好嘞， 好，第二题，耶耶耶耶耶，是什么是我的原则 ？A 自由 ，B 快乐。耶耶耶耶耶，什么是我的原则？ 这都什么？ 请选择 A 是什么 ？A 是自由 ，B 是快乐。 快乐，快乐， 快乐， 快乐， 快乐， 我也喜欢快乐。耶耶耶耶，好，挺好的。 好， 题都对了，最后一题 哦，最后一题哦， 你是走在路上的小什么？ A 小天使， B 小太阳。 嗯， 哎呀，冬天好喜欢 太阳。 不带这样的啊，这影响啊。 你是走在路上的小太阳。 是好几天没送出去这小红包， 就觉得他两次连线，第一次你看不是很清晰，第二次呢又再度能够顺利的连线，还是希望他能够 get 到，得到我们这份小小的祝福和快乐。 嗯、小丸子同学，你是一个潮人吗？你平时穿衣服是那种很潮的风格吗？ 我不潮。 然后你会害怕潮人吗？就是比如说走过来一个， 我不会害怕潮人。 如果身旁有一个朋友特别喜欢这个潮人的穿搭，自己也很擅长潮人穿搭，你会向他去借鉴吗？学习吗？ 会。 哦，挺好的。嗯，好吧，最简单的回答。 他好像一个同学，就是老师问什么答什么， 很乖、啊、 好吗？还开心吗？ 开心。 哎，我也开心。 哎，他的笑是那种特别腼腆的，让人听完之后会觉得你不想过多的去刁难他啊，只想听他笑一笑。 你平常想刁难谁？ 刁难你啊。这代表我进步了呀。 哎、 我要刁难你 好不容易啊。来，我们今天这个其实就是最后呢，还是请你要选一首歌出来。 好，三首歌。 你有想送的人就可以送一首歌给他，或者是你想听一首也可以。 嗯，来自于飞儿的《千年之恋》，张靓颖的《我是我的》，以及庾澄庆的《小太阳》。 选哪首？ 嗯，庾澄庆的《小太阳》吧。 好的，你想把这首歌送给谁？嗯、 送给所有听九七四最王牌的听众。 Okay、 我感觉你是南方，家在南方，对不对？ 嗯，对的。 能告诉我们，可以告诉我们 在哪 里吗？ 南方广东人。 广东 啊，我想听到。 桃园啊， 那个粤语怎么说？广东那个小太阳。 粤语，嗯，小太阳 啊， 广东话。 基本上 啊， 小太阳。 小太阳。哇、啊、 哦、wow ！算了吧，我不学了。 小太阳， 我觉得我学的不像。 哎呀哎呀！ 可以教你们一个简单的。 好、啊、 好的，请讲。 就是吃饭食饭， 食饭 食饭 食饭， 嗯， 谢谢就像唔该， 唔啊唔该唔该，我知道的， 唔该啊， 我唔知，我唔知，食饭， 好吧，希望这首歌能够带给你像周五一般的快乐哈， 你食饭， 拜拜啦， 唔该唔该唔该唔该唔该， 好，拜拜，祝你快乐啊，小小王，嗯， 好，拜拜。最后这段呢，其实让我们突然感觉到天涯海角的不是距离啊，因为广东的朋友，嗯，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是在北京听，还是真的在广东，专门准备了一个北京手机号。 我觉得应该在北京。 对，那就是离自己的家这么远，但是呢，在北京的冬天，也希望你可以有家的那种温暖的感受。 嗯，刚才乡音出现那一刻的时候，我觉得他应该是跟家人，就是在瞬间就感觉共情和连线了。 对， 嗯、 希望我们就是你的小太阳。 我的小太阳。天上，只要你在身旁，我抬头向上望，永远是阳光。你像我的专属心动阳光，就像光圈停在天使头上。你让我的世界永远那么晴朗，那么的风光。Oh my baby， 你就是我的小太阳。 今天我们聊的是关于你哪一刻觉得自己不够潮。哎，太多了太多了，就是你看着会穿衣服的人，你就会觉得说不是会穿衣服，我也会穿衣服。 sorry， 我也会啊， 等等等等， 不是说这个意思， 突然不是母语的时候有点感觉。 哦，没该没该啊。 哎，我是刚刚觉得听了那么多广东话的歌，就是这么简单的几句广东话的词我都学不好，我突然觉得自己很不潮。就听那么多广东话的歌，杨千嬅的歌呀，张学友的歌啊，唱 的 时候都可以，为什么 你也可以啊， 念的时候就不行呢？ 这很难吗？ 啊， 欧弟老欧嘎就在那个团 我的老欧 西哪个团雷头身头长的人， 给我唱一遍 欧的老欧卡 好了， 这个就不是潮了，好吧？ 哎，我真的很想学学不同地区的一些方言，比如说广西话啊、广东话啊、温州话、上海话。哎，我觉得那个带着突然某一个时刻带着一片乡音的感觉特别好。 对， 别人的乡音啊。 就是有的时候你觉得在北方的冬天就是很难穿出潮的感觉，就是因为你不潮。 不会啊，我里面穿短袖，外面穿羽绒服啊。 有本事换一下。 哦、 oh, 啊，把短袖套在羽绒服的外边，这就叫潮。 我感觉那是你，因为你是超能陆战队里的大白。 哦、oh, ，那就是衣服得崩开的那一种。天哪，太可怕了！ 哎呦，来回复一下不潮到九七四最王牌哈，看一下潮流的这个最新的网红林娜贝尔。 对，然后关键我还加了一张图，是咱俩今天的合影 啊。 我来看一下，穿着红色 T 恤套着白色的羊毛衫的这个一个，就算是一个马甲的二姐是什么样的？ 嗯。别人可能会说没关系，穿着马甲我也认识你是吧、 好了、感恩一下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啊！这首歌它不潮啊，但是呢它特别暖，是一个感恩题来演唱的歌曲，来自于前段时间刚刚发行新专的塞外的马条，之前他的一首就是马条版的感恩的心。给给 把该给的给给中拉你一把的人，给给把该给的给给，给酒桌上劝你少喝的人，给给给一个望着你远走夜半归来为你留门的人，给给给一个为爱如山为了你悄悄揪着别人的人，给给把该给的给给，给路途中拉你把的人，给给把该给的给给，给酒桌上劝你少喝的人，给给给一个望着你远走夜半归来为你留门。 听着这样的歌，然后呢今天再在临睡前看一看人生一串的第三季，就觉得哎呀这个周四有一种小圆满的感觉， 吃着烧烤听着 吃不着看着烧烤然后呢再听着接地气的马条的歌，是这种感觉。 他的歌确实大多都有自然味儿，但这首我觉得排除在外啊、除了那个发音给给啊、给给，就是真的是一首感恩体会唱的人很感动的一首歌， 对，给陪伴你的人，给你思念的家乡的人， 几乎是唱给了身边所有的爱的人。 嗯， 但是这里面只有一句我是不认同的，就是给给把该给的给给，给酒桌上劝你少喝的人，这样的人生活里是不存在的。一般你换来都会是一句养鱼呢。哎， 一代乾坤终不悔的人， 好想下次在我们的这个团建的一个小聚餐上面也对你说这样一句话，哎，养鱼呢，看你接下来接什么，我要学习一下， 就是最怕的就是这样的。 我去买单了。 好吧，这首给给算是 今天比较感人的一首歌， 嗯， 我们也算是送给所有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好不好？ 嗯，特别要感谢那些家在南方的朋友，因为我觉得他们在北京的冬天其实很多时候是很难熬的，跟自己家乡的气候感觉是完全不一样，他们会觉得北方的冬天无比的干冷。 对，但是北方的冬天有北方的冬天的好啊，你能想到那种就是热气腾腾的那种画面啊，就是比如说不是每家都有壁炉啊，我就会想到听这首歌就想到那个壁炉，然后你和你家人在一起，外面特别的冷，下了雪，屋子里面温暖如春。 哎 A day made 24 little hours bought the sun and the flowersWhere there used to be rain My yesterday was blue, dear Today I'm a part of you, dear My lonely nights are through, dear Since you said you were mine, Lord, what a difference a day made. There's a rainbow before me. Skies above can't be stormy.Since that moment of bliss, that thrilling kiss. 听了这首歌很适合念大家的留言，就是会感觉我们离得比较近，对吧？ 嗯， 就 比如说 喝着红酒，吃着一把烤串儿， 哦， 这感觉 应该是 奇妙， 换牛排吧？ 啊，这个推杯换盏，对吧？ 昨天你们是不是聊什么对谁特别感，就是？不控制， 对， 大把的花钱， 就是大手笔 啊，这个也适合昨天。 说大把的吃烤串啊，大口的喝着红酒， 嗯， 做彼此的小太阳。 我是一只可爱的猫咪，说嘿，当我看到我身上的潮疙瘩的时候，就知道我一定是个潮人 啊。 我一直没懂，所以得问问他哈。 不懂的就不问了吧。 好，嘟嘟 sir 说，我也是一边开车，满脑子都是听你们聊到之后烤串的样子。听这首歌，想着烤串在自己眼前飘来荡去。 哎，我突然想到，就是一个比较潮的穿法， 嗯， 就是现在很多的人会把那个袜子穿在外边，咱们单位就有。那天我们还聊，聊着聊着，他就后来就出现了。 嗯， 我们先是对，就是你们为什么都这样？思萌也是，经常会把那个袜子穿在外面。 首先，我觉得一定是袜子还挺好看的，它有一些 logo 啊，有一些色彩和图案，让你觉得有亮眼的必要。 这个我绝对不行， 不赞同是吧？ 不赞同，我认为能把袜子穿在外面穿得好看的人只有一个，就是 Michael Jackson， 那白袜子， 那是一种独具一格的，还是为了跳那个霹雳舞啊， 对 吧？ 对啊， 对 啊。 但我觉得我们这个是一个是保护脚踝，有保暖。 保护脚踝用袜子吗？你不能穿一厚点的裤子什么就好了？ 不啊，就是。 然后刚才咱们有同事那个孙涛也是 啊， 他就是一个袜子从来不好好穿的代表， 嗯， 永远看着他就是一双彩色的袜子，然后露在外面。 对，我觉得那个 春夏秋冬球鞋， 嗯， 对， 一定是有一个彩色袜子裹在了一个束脚裤的外面。 我就是想到他，我突然觉得我有潮人恐惧症。 嗯， 就是 离他远一点是吗？ 对，我每次看到他那个就是踩着双袜子过来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离你远一点。 人家袜子怎么你了？好吧，今天我们聊的是说，突然在什么样一个时刻当中，你觉得自己不够潮？嗯， 对，我解释一下，没有成见啊。 嗯， 就是他那个脸，那个袜子搭在一起。 我能够听出来意思就是，这种装扮或者这种袜子外穿的方式，在你身上好像不可行。 对， 因为你不够潮。 And the difference is you。 那回头我就试着潮一点。吓唬你们。 哎，你真的可以，其实你有穿这个运动裤去踢球的时候，你可以把那个带彩条纹的袜子放在那个束腿裤的裤管的外头，真的会显脚脖细腿长。相信我 trust me， 试一回。 我先试试好吧。 好的， 好行吧，其实都行，袜子就只要不套在脑袋上。 套在脑袋

Emily， 这歌来自于回春丹乐队，嗯，他们还翻唱了一首特别经典的老歌《初恋》，啊，今天我没播， 啊， 翻的也挺潮的，嗯。 其实现在很多乐队也好，歌手也好，都选择把一些经典的老歌重新翻唱一下， 嗯， 做了全新的编曲，让大家听上去面貌一新， 对， 好听， 就是会有一种复古的，但是又很潮流的感觉， 哎， 就把两者都搭在一起了。嗯，什么时候觉得自己不够潮？我觉得就是当别人可能玩游戏的时候，你也觉得自己不够潮，就是你觉得你自己玩的那些游戏还停留在很久很久以前的记忆里， 消消乐， 就那个就还好吧。 坦克大战 也可能会玩嘛。 超级玛丽，我觉得如果遇到了有一些店铺，他如果还选择摆了一个红白机在那儿的话，我可能没准会上手摸一摸。 那个也很潮啊，就现在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款式， 嗯，这叫复古潮。 对， 嗯， 就是以前的那种街机里面的游戏都全都装在一起。 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你逛街的时候，一看这一溜人说：“先生，这边是潮流品牌。”你会很自重说：“对不起，谢谢，我去那边看看。” 哎呀。乃湾 Nine One 带来的这首歌曲叫做 But You。 很多喜欢乃湾的朋友，最开始的时候他参加一系列的新人的一个比赛，综艺节目，那会儿我们还不太熟悉他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属于潮流之外的人。 对， 然后被他安利了，说你看去关注一下乃湾这个歌手，说的也好，唱的也好，是吧，说唱也好， 就还是得有作品吧。 对， 就是尽管可能综艺是个潮流，但是当你从潮流之后退下的时候，你必须得拿出自己的实力的这样的一个水准，啊，才能够留住那些你的粉丝。 对，是这样的。 今天的打破次元壁，我们真正的要和这个潮流对撞一下，看看能不能穿过这个次元壁，分享一首很有气势的摇滚歌曲。 以前我们都分享了很多是国风，二次元、元宇宙，但这首能够在次元壁里面听到有摇滚气势的歌比较不常见。 Rock and Roll 啊，这个名字叫什么呢？叫做 Hey, See You in Hell Tonight。 今晚地狱见，听着名字很霸气。 嗯， 这是一个手游的，就是一个某款皮肤的主题曲。我觉得现在这个游戏可能太，可能是不是太，他们太厉害了，就是 光为一款皮肤都要出一首歌。 我们就问问大家，万一这个收音机旁就有一些朋友玩这个决战平安京呢，是不是 有可能吧 MOBA 类的游戏，我就不知道 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是 这个游戏里面套用了电影阴阳师的设定，由黑白两个世界的两个安倍晴明各自率领众多的式神们展开决斗，就是还是打打斗斗技能的这样的一个游戏，是不是？ 对，反正这首歌就唱了游戏里面那种决战的气势 啊、哦。好吧，独家技能有什么？什么斩念成魂 啊？反正听这个歌词你会觉得有点怪怪的 啊。其实是一首英文歌，就是你没有发现它的每一个发音都不是在点上那种。 哦，原来它是一个日本歌手唱的，就能理解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听的就是看看你能听懂几个单词。 好吧，试试看哈，来听听 Show 来演唱这首 See You in Hell Tonight。我想到了当时很多人去霓虹国听到有人说 Handmade Handmade 什么意 思啊？ Handmade 哦嗨 Are you ready? 好车主 APP 为车主提供一站式用车平台，享七十余项优质车服务，查违章、年检代办、加油、洗车、保养、代驾等车服务，仅需下载一个 APP 就够了。领券中心每周五抢五折券，加油、洗车、保养、代驾通通五折，一键买车险、查保单、办理赔，平安车险更省心。平安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加油、洗车券等车主会员礼包，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优惠服务吧。 这里是正在进行当中的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老白， 我是戴毅。刚才有人听完这首《See You in Hell Tonight》之后呢，文文就说了：“哪尼，这是英文歌吗？” 根本就听不出来。 对 ，Handmade 是有道理的。 对他确实唱这歌的时候唱的也特别狠，就跟真的是玩游戏似的。 Milk 怎么说来的发音 ？Milk， 哦 ，Milk， 何必呢？就是你对，确实你在街上问路都问不明白的那种啊。好了，今天我们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聊的是有关于这个潮人的话题。 嗯， 这个太难了，对于一个并不是潮人的人来说，你很多时候会觉得自己不够潮。 我倒觉得其实你是潮人，只不过你的潮流在内心当中的风向标可能坚守的是黑白灰的三色系。 我确实是比较喜欢简单的色系， 对，简单大方，其实这对你来说也是一种潮流。所以当你看到一些图片和杂志黑白灰色的男装穿出那种洋气和成熟稳重美的时候，我觉得你也会觉得这就是潮流。 是，关键是你怎么搭这事儿，对吧？ 嗯， 就是最早的时候你说这个会看一些时尚杂志，你看那个时候、 嗯、 你看大家说杂志里面 翻书嘛、嗯、 一些包括一些 model 可能给你一些示范，你看大家知道说怎么穿、 嗯、 然后呢慢慢慢慢的可能就是我们有了网络，你可能会去 查一些图片，包括去看一些品牌店，他直接会告诉你怎么穿。 现在很多人追潮流的方式之一是看明星的街拍 啊，对，就是你会 copy 别人的、 对对对，就可能品牌不一定一模一样，但是它的搭配啊、色系啊、穿着用到一些小的细节，你也会参考一下。 可是你不觉得那种什么所谓的时尚单品，有的时候穿到自己身上并不好看吗？就比如说突然有段时间流行那个，就是一个什么品牌老虎头的啊，然后又流行一个什么，然后那种胸前有大 logo 的 T 恤，真的不是每个人都能穿好看， 所以闲鱼上才有很多转手的、就是、 啊、好嘞， 快刚到手两天转手闲鱼啊， 所以还得自己得适合它。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说像现在很多人把这个口罩当做自己的潮流搭配单品之一，彩色的或者某一款特别鲜艳的炸眼颜色的口罩，你会选择戴吗？ 不会。 搭衣服呢？ 不会。搭衣服偶尔会，比如说你今天穿黑色的上衣，我就会搭一个，想搭一个黑色的口罩。 哦， 总不能搭一个 跳色点呢， 不太能接受。 哎，我们待会儿潮流人士来了哈，七点档的麒麟，我觉得今天穿就很潮流，橄榄绿色的羽绒服， 对， 配了一个鲜亮绿色的口罩， 他还是挺会搭衣服， 非常潮，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天分的，不是每个人都能搭好， 或者每个人对于自己的颜色的这个喜好也不一样，有的人是偏明亮色的，有的人会喜欢那种不饱和色多一些。 对，嗯，有的时候就说，哎，你怎么这个穿衣服好像风格不太对啊，还不太会穿衣服、 不太会穿衣服， 就不是又来了，就是不太会 搭，别露了一件、 不太会搭衣服，因为我怎么回答？因为我天生丽质。 哎，可以哈，不用搭配来修饰自己的缺点 啊。其实我像音乐一样，它有的时候就是简单的黑白灰啊三个颜色，就是你听不出太多的配器啊，唱的情感也是特别真挚的那种，它也会让很多人喜欢。比如这首，我觉得还不错。 当一切被黑夜点亮的瞬间，人们兴高采烈跳进狂欢的午夜，晚高峰的长安街，几道红色的线，寸步难行，我却不敢停歇。多么适合分别的季节，秋风折磨着毫无意义的想念，我们败给了时间，败给了时间，这个城市还有什么让我留恋？这么多年，我已经疲倦，剩下越来越远的梦和一双浑浊的双眼。这么多年，我还是怀念从前，独在长安街上的我，莫名该侥幸还是难过？ 双眼。这么多年，我还是怀念从前，堵在长安街上的我莫名想哭。这么多年， 其实都挺好，就是前面的表达情绪的流动，就是最后一句我得给提一句，能不能换句。走在长安街的我莫名想哭，这句当然我觉得就是他自己很自然的真实的一个表达吧。 人总有一个情绪的低潮期和一个，因为咱们总希望说人生有一个什么高光时刻、嗯、那不能总在上面飘着，你总得有一个缓冲下来的时候， 是， 所以低潮期的时候让自己释放一下也不为过。 没错，他就是那个唱着这个年纪啊，而我的女人呢，我的女人的那个七一啊， 七一啊，晚高峰的长安街 上的我 莫名的想哭， 莫名想哭， 就是堵哭了给。 我看到了弟弟这个留言， 晚高峰的长安街给堵成这样了。 弟弟留言让我想了一下，如果说比如他想染的这个头发的颜色是粉色，但是跟比如说发型师沟通完之后那个颜色跟你想要的不一样的时候，可能看到那个成品你真的会想哭。是吧， 就 是 货不对版呗。 我要的是深蓝色，怎么出来了天蓝色。 我看过一个帖子，也是说那个人染了个蓝色的头发、嗯、出门以后大家看的会觉得很奇怪。 哇， blue blue blue， 深蓝的那种。 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都是我的 favorite。 叹了口气，不是，刚才听到了这个这首歌的时候，我们俩来聊哈。前两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哎，你看了哈二没有？我说什么？我知道二哈，不知道有哈二。嗯，就是一个综艺节目，哈哈哈哈哈第二季。人家那个时候我觉得，哎，人家是很潮流的，什么新上的综艺节目啊，追的一些艺人的一个新的动态都知道。好像我突然觉得，我作为一个泛娱乐圈的一个人，就不太了解这些事儿，好像不应该。 我不赞同，就什么创造一个词，就一定它就是一个逻辑对的一个词汇，就是让你去接受它。那你就问他，你听过鱼排吗？ 嗯，娱乐最潮牌， 娱乐最王牌。 还有小朋友说，妈妈你在听的是娱乐最洋牌吗？ 还娱乐最阳台呢， 不光听了歌开心，还能够管饱也行。 哎，你开心就好。 哪里加油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网点多优惠多。哪里洗车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每天十点抢9.9元洗车。哪里喷漆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最低300元2元漆。哪里代驾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就是省。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008000000。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好了，今天节目结束了，别忘了一件事情呢，就是 明天是周五啦，明天就是周五啦，明天是周五啦，明天就是周五啦，哎呀，明天是周五啦，明天就是周五啦，明天是周五啦， 来收。 我再也不会记错今天星期几。 好了，哎呦，谢谢大家！我就说了，每次一到这个段落，调皮成这个样子，都有些朋友就跳出来了。老白，你跟你这个，但是还依然包容我，就这个特别感恩。 这也特别潮啊，就是让一档纯音乐节目、互动节目听出了一点综艺节目的感受。哎、 总之是希望你们能够开心啊 ！Thank you。谢谢我们生命里面很多对我们很好的人、爱我们的人、我们爱过的人。